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，欢迎大家翻到嚟今个礼拜嘅浩浩汤汤吓。咁啊，今日咧我哋个主题咧就本来就系即系睇下我哋后面个背景咧，应该睇到噶，因为我哋有一个英文，虽然俾我哋嘅吓身躯遮咗少少啊，上面嘅 basic 嘅字就睇得清楚，但下面咧其实系 income 嘅字嘅，咁就咧叫基本收入噶吓。但唔好意思，之前咧因为我要补充翻即系个伊朗啊之行啊，或者我即系见闻啊，或者关于即系伊朗系一个点样嘅国家咧，就去咗吓，即系三分一。咁就系呢个节目，咁啊而家真系入主题啦。咁入主题咧，我之前都有提过，其实呢个咧就系我身边嘅今日嘅嘉宾阿戴 Sir 咧就提出嚟嘅。咁不过其实咧，我又想不如揾阿 Jeffy 咧，其实应该倒翻转啦。今日 Jeffy 就唔系倒翻转，其实 Jeffy 系主持人嚟噶嘛。好啦 ，Jeffy 作为一个主持人，阿戴 Sir 就系一个嘉宾。 嗯， 不如你问佢啦。 哦， 你问佢， 咁我问你， 我谂住上 第一件事先啦， 咁我休息下，瞓下觉先啊嘛，得啦，你问啦。 哦，咁我问一下一个呢、這个即系一个普通啲嘅问题啦。咁头先大 Sir 你系早啲退休嘅，你提早退休嘅，咁你退休咗之后做啲咩咧？ 其实基本上无所事事嘅，即系间唔中做下义工啊，做下。即系其实我有几个助理身份嘅，咁啊，第一系家务助理啦，第二就财务助理啦，因为即系屋企啲钱基本上我睇住， 系。 咁另外咧就系久唔久帮太太，因为佢仲翻紧工嘅，咁啊做下嘢，即系做下啲即系关于电脑嘅嘢，佢都教我噶啦。 嗯 ，IT 助理 系啦 ，IT 助理， 嗯 系啦。咁啊，另外啲老人家身体唔好啊，咁啊做埋医务助理啦，基本上就是这样。 但最曳曳的那样就是封了筆。 嗯，是。好，下次有灵感的再想一下。 好，Jeffy 继续。 是，那就是基本上都是做一些关于为家庭的家里就做事这样。 家庭啊，间唔中做少少义工啊。 但你都很喜欢咩嘅郊游嘅。 都少啦， 山啊咁样， 都少啦， 吓都少啦， 都有做运动嘅。 我成日睇个 WhatsApp 都系见到你最嬲得多嘅就系饮下午茶。咁边个得闲啊？我而家喺边度？边个得闲出嚟饮下午茶咁样？ 咁讲下，但系点解要决定退休咧？最尾即系点解要提早退休咧？ 哇！喺今日讲咁多新嘢嘅， 系咯 下啫。 咁我你可以佢就回答嘅，佢就回答 啦啫。 咁其实冇嘅，即系。人生到咁上下就想有啲转变咁解啫。 O K， 咁因为其实我就睇咗呢个咁嘅，即系Eddie 佢俾咗我睇呢个题目啦。 基本 咁我就觉得对我嚟讲咧呢件事咧都系唔好难想象嘅，因为我都好 匪夷所思啊。 系啦，因为我都想好难想象究竟，譬如话如果我做嘢啦，咁如果我唔系为咗钱，咁我原来我唔使为钱工作，我唔使为咗我即系为咗。 胃口奔驰啊，叫做 系系系。咁究竟我会点咧？因为我 唔系呢个就系今日讲嗰个题目，基本收入其中牵涉到嘅一个概念。 嗯， 系啦，冇错啦。 咁其实点解我会提议讲呢个题目咧？就其实因为最近都有啲嘅新闻咧，系刺激我嘅， 系 即系同呢样嘢有关嘅。 系 咁就大家都知道嗰、那个自動化、人工智能啊個發展咧，近年係即係發展得非常之迅速啦，係咪？ 係。 咁咧就最近咧就有一個業界嘅巨頭咧，就係呢個 Elon Musk 啊，馬斯克咧就接受訪問嘅時候咧提到咧就係話，佢覺得咧人工智能咧已經發展到一個地步咧，係將來咧係必然會導致咧有好多人會失業嘅。 嗯 嗯。啊。咁點樣去面對呢個問題呢？咁如果有好多人失業，而我哋而家呢就都係仍然呢係靠工作嚟到去賺取生活所需嘅，即係我哋個經濟模式係咁樣嘅。咁如果有好多人失業嘅時候，咁岂不是好多人呢就入不敷支，就無法應付自己嘅生活嘅所需。咁點算呢？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社會問題。咁於是乎呢佢就提出呢就話呢始終呢都要呢是推行咧，就係一個全民嘅基本收入，即係人人都派一個 下一嚿钱俾佢， 嗯， 即系个个月出粮咁出俾佢，就唔理佢有冇做嘢嘅。 咁我记得以前咧，好似大概唔知咪五六年前咧，咁其实都香港有件事都几令到我哋深刻嘅。咁就系嗰阵时咧，政府咧就可以新津华派6000蚊， 嗯，冇错啦。 系啦，咁嗰阵时我哋非常广泛讨论。 五年几前 啊？因为我到而家都觉得好深嘅回忆，因为嗰阵时突然间有嚿钱咧， 嗯， 系啦。咁其实会唔会呢个咁嘅basic income 呢个咁嘅题目啦，其实会唔会就叫做无限派钱咧？即系话，譬如话佢个政府派一次啦，咁， 其实系噶嗱，即系如果你讲几年前香港每人派6000蚊嗰个，只不过都系一次过啫， 系啊系啊， 系咪啊？咁而家讲紧嘅全民基本收入咧，即系一般人嗰个嘅理解或者嗰个提议咧，就系话直情系个个月出粮咁出， 系啦，即系逐个每个月都 系不论贫富咁样出嘅吓。其实呢我对这个做法呢 我就未必完全认同的， 嗯， 因为我是有些疑虑的，嗯啊，所以我其实准备的问题准备问 Eddie 就给大家一起讨论 一下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，啊啊啊啊，首先，啊，另外呢，就是啊，这个呢就是Elon Musk 他提出的， 嗯， 其实这个概念呢其实最初都不是他提出的，如果，嗯，即我看回资料呢，最初有这个所谓向人民提供一个基本收入这个概念，原来呢真的估都估不到，原来就是新自由主义者的， 嗯， 即差不多是始祖两个人， 嗯 啊，这个 Milton Friedman 和， 嗯， 这个 Hayek， 嗯， 韦伯克，啊嗯，他们首先提出过，原来即他未必是首先，好如果说最初应该是16世纪有人 八世纪， 十六世纪，一五几年嘅， 咁佢嗰啲啊再早， 再早啲啦，系啦系啦，咁但系如果你讲近代 咧，就系一五九年， 居然系两个新自由主义者提出， 嗯， 就话即系应该要向社会上穷困嘅人咧提供一个基本嘅生活保障，咁，跟住后来咧就如果喺政界上嚟讲咧，就系 Nixon，尼克逊总统咧，即系一个作为一个 Republican， 咁佢都提出就 系 要。提供一个基本的收入保障， 嗯， 但是结果呢，就是被反而被民主党为主的，当时民主党占大多数的国会呢否决了，原因就是不够多， 那我们这样听下去呢，其实这个 概念呢其实，真的不是近年才有的， 是 那为什么只不过是，即再近这几个月呢，就是其实不只是马斯克的，另外还有一个，我哋 Microsoft 微软嗰个主席盖茨啦 ，Bill Gates， 佢都有类似嘅概念，只不过咧佢就唔系话一个基本嘅收入，即系唔系话逐个月派钱俾佢，而系咧就系话因为人工智能嘅关系而导致好多人失业啦，咁我哋冤有头债有主啦，系咪？咁啊，即系梗系向利用呢个人工智能取代人力嘅源头，就系嗰啲企业咧就去收翻機械人税，係嘛？咁然之後用嗰個税收咧嚟到補貼翻嗰個社會福利， 明白 ？OK， 嗱咁嗱咁呢兩位即係科技界嘅巨頭咧，有咁嘅諗法咧，其實就因為佢哋見到人工智能嗰個發展咧，真係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咧，係會威脅到或者會導致到咧係大量失業嘅情況可能會出現， 嚇， 咁但係咧其實有另一啲嘅哲學家或者社會學家咧，佢是從另一個角度去看的，就是從一個社會公義的角度去看，就是現在的貧富懸殊太過緊要，啊，有很多低下階層呢，他要做很長的時間，才能夠賺取到一個基本的收入來到養家或者養活自己，於是乎呢就說如果我們有一個是全民的基本的收入可以給到的時候，其實呢就令到呢啲窮困嘅人咧，就可以有多啲嘅時間去做一啲更加有意義嘅嘢，譬如話去照顧家庭啊，去讀書啊，去提升自己啊等等。咁其實咧就即係對整個社會嚟講咧，係即係反而係有好處嘅。 咁想聽落去咧，其實會唔會話同我哋而家咧接觸嗰啲福利制度，即係其實而家香港都有啲福利制度，全世界都有啦。咁其實係咪好類似咧？即系因为好似啲系咯啲综援咁样， 当然有类似啦，即系当然有类似啦。因为基本上佢都系咧将财富再分配嘅一个机制啦。咁但系佢嗰个做法咧， 就同即係傳統嗰個福利制度有啲唔同嘅，就係咧佢係第一係不論貧富嘅， 係 第二係無條件嘅，即係唔理你有冇做嘢，唔理你攞錢嚟做乜，總言之我就俾， 即係有錢冇錢嘅人 係啦， 都係照 言之就俾嚿錢你，咁令到你係即係有所謂嘅一個叫做freedom， 有一個自由嘅，即係當你能夠唔需要再為錢而去出賣你嘅時間嘅時候，咁你就有一個自由去做你自己想做嘅嘢。啊，呢個就係個基本嘅概念啦。或者 Eddie 有咩補充？ 系啊，咁我见到大 Sir 都带咗好多篇文嚟啊，佢都已经影晒出嚟，印晒出嚟啦吓。不过我都有做功课嘅，都不是省油的灯吓。咁啊，头先咧就大 Sir 讲嗰个咧，就应该系 Elon Musk 咧，即系马斯克咧，就系今年啊，二月 系 16号吓，好近嘅啫，就喺杜拜嘅一个会议啊。咁啊，你知杜拜几有钱啊？所以咧，佢就開埋曬呢啲咁嘅會咧，哇！個名啊巴閉嘅，叫做 World Government Conference 咁樣啊嚇，咩世界嘅政府嘅會議啊，咁啊請曬啲猛人嚟啦，發表好多意見啊咁啊嚇，咁咧就 Elon Musk 當然啦，大家識佢啦，就係個 Tesla 嘅老總啦，即係呢個電動車，亦都係而家最銳意係發展所謂私人嘅太空航行啊、太空探險，就是、SpaceX 嘅老總啦嚇。咁你知佢第一桶金係點嚟嘅啦？PayPal 啊嘛，啊就 PayPal 就係嚟噶嘛，所以好勁啊！呢個係傳奇性人物啦嚇。咁樣咧就佢就喺嗰個杜拜嘅會議上面咧，其實大家而家隨時可以上 YouTube 睇嘅嚇。你一打 Elon Musk， 然後係即係basic income 咁樣咧，佢就出咗呢、這個好短嘅啫，唔知兩三分鐘嘅啫。咁佢就對住嗰個主持人就講嘅，就頭先好似大 Sir 講嘅嘢咧，就話因為隨住我哋而家嗰個電腦化、機械化、自動化，或者我哋叫機械人生產啊，叫做 roboticized 嘅 manufacturing 咧，係越嚟越普及咧，咁咧就會導致大量嘅失業。咁大量嘅失業咧，梗係會導致社會不穩啦，係嘛？咁佢話覺得咧，就為咗嗰啲人咧係能夠有基本嘅生計咧。我想他说这个是大势所趋，无可避免，我们可能要真的考虑一个叫做基本收入的一个政策、就每个人呢，就刚才讲过了，不论贫富，不论他有没有做事、我们呢每个月呢其实都要给一个金额他，令到他们不用忧柴，不用忧米的、这样、其实如果大家在网上，既然讲到 YouTube 呢，也都可以呢就看一个大家都好熟悉㗎喇，好出名㗎，即係都係十年前先開始咁上下，叫 TED Talk 啦，係咪、即係大早 TED 啦、TED Talk 咁樣呢，就我又冇做功課，我唔記得係由邊度發起㗎，係咪好似係咪加州大學定乜嘢，咁但係呢就梗係講啲猛，搵啲猛人嚟講啦，以前呢就Steve Jobs 即係未過身之前呢，佢都梗係上過去啦，應該唔止一次，咁但係呢今次呢就有一個後生仔呢叫做 Rutger Bregman 咁樣嘅，咁你好似話係咪荷蘭人定咩？我唔知啦。 荷蘭人嘅， 荷蘭人嚟嘅嚇。咁Rutger Bregman， 咁但係佢就唔係最近嘅，其實佢係幾年前嘅，就2014年咧，就嗰陣時10月21日啊嚇，即係我生日嚟嗰日。佢就有一個 talk， 其實你知 TED talk 咧就好嚴格嘅，就係、是、就算你幾猛都好咧，佢都只係俾20分鐘，20分鐘嘅啫。你嘅題目幾大都好咧，就俾你20分鐘，要好濃縮、好精簡嘅。咁佢就利用咗20分鐘咧，就係、是、講一個題目叫做 Why We Should Give Everyone a Basic Income。咁樣咧，即係內容我唔使要重複啊，一陣我哋慢慢會抽絲剝繭咁樣講嘅。但係咧，亦都係即係推薦大家上 YouTube 睇睇呢個 TED Talk， 係嘛？咁講真咧，其實 Basic Income 呢樣嘢咧，係都要。哎呀，都認下叻先啦嚇！即係其實我喺差唔多兩年幾前出嗰本《資本的衝動》啊，大家知道咧就係一就係論證篇，二就係歷史篇，三就未來篇。喺未來篇嘅唔知最尾定尾二嗰個 chapter 咧，其實我就列舉咗好多咧，就係所謂建議嘅，即係點樣解決而家呢個嚇難題嘅方法。咁我就分呢個短期、中期、長期嘅咧，就加埋有成50多条嘅。其實其中一條咧就係全民基本收入。我是有提到这个 UBI 的、也都可能、我不知道、即在香港来讲可能都是比较早的、即提出说、即其实我们应该考虑这些政策、啊、的一本书、就是2014年我出的《资本的冲动》